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努浩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，就连老成持重的鲜鱼焕都忍不住面色一变，声音猛地拔高：“ 你说什么？守在邺城的是太子韩烨，这是哪来的消息？” 见鲜鱼焕如此反应，努浩当即便有些懊悔说了出来，但又不能不回，他只得道：“ 元帅，末将的探子在云锦山附近打探时，正巧碰见了外出巡视的大晋太子。末将想，那弟子元从入城至今都以盔甲示人，行迹实在可疑，那应是太子假扮，而非他本人。 戍守邺城的若是大晋太子韩烨，那这场仗就非胜不可。如果能生擒韩烨，以嘉宁帝对嫡子的看重，大晋西北诸城皆可取之，对北秦朝堂更是不世之功勋。可戍守邺城的为什么是韩烨？他又为何会出现在云景山？那山南城里的三军统帅又是谁呀？” 因为韩烨的突然出现，鲜鱼焕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。见鲜鱼焕不语，努浩朝堂中的将领望了一眼，抢先一步道：“ 元帅，末将请命为先锋，必请那大晋太子回了。” 努浩嗓门推响，震得堂中众将蠢蠢欲动。鲜鱼焕抬眼朝诸将一扫，沉声道：“ 努浩，不要鲁莽，此时事关重大，待宴会结束，诸将来本帅书房从长计议。一场战争最忌人心不齐，若诸将都只想着擒韩烨邀功，那此战必毁。韩烨选择在这个时候现身，未必没有此意。” 努浩悻悻坐下，面上露出了一抹不忿，他这副样子瞧在众人眼底，又是一番计较。鲜鱼焕摸了摸胡须，并未多言。待众人将视线转移，努浩垂下的眼底极快地划过一抹暗光，露出狡黠之意来。他刚才所说的不过一半，鲜鱼焕只知韩烨戍守邺城，却不知韩烨为何会出现在云景山。“ 活捉大晋太子的功劳，必只有我一人独享。” 山南城城主府，宋瑜从大营里头回来，看见协作在大堂里把玩着虎符的弟子元，差点一口气没顺上来，想吃了立在一旁的温硕的心都有。“ 说好的殿下三日内必回呢？说好的开战前殿下统御三军呢？说好的还我一个平平安安活蹦乱跳的太子殿下的呢？原本应该戍守邺城的靖安侯军出这个大活人在这儿，那太子如今所在之处，除了被鲜鱼焕十二万大军包围的邺城根本不做他想。太子可是大晋的储君，他要是有半点差池，陛下灭了我九族的心都有了。” 宋瑜冒火的目光终于让温小公子找回了点良心，他摊摊手，颇有些无辜地睁大了眼：“ 宋将军，末将只说三日内统帅必回，可没说回来的会是太子殿下。” 弟子元的归来带回了唐时驰援邺城的好消息。温硕泄了几日来的不安，顽劣的性子一起斗起了自家将军。宋瑜眉毛胡子一瞪，还来不及发火，弟子元清冷深沉的声音从上座传来：“ 宋瑜、归西、温硕，传本侯军令，三更鼓起，进攻军县城。”“ 是是。” 这场等待了一年的决战终于在弟子元的命令下拉开了序幕。前两日本已春意渐浓，今日又下起了大雪，融化的城墙被重新覆上冰雪，这对守城的院书而言是个好兆头。韩烨从云景山上下来，一路策马入府，院书守在书房门口，见他平安回来 才松下紧皱的眉头。 殿下， 你不守在城头，在这里等过做什么？ 殿下您这样乱跑，臣怎么好好守在城头？去炸云景山山体的人臣已经安排好了，殿下您不必亲自过去看这一趟。 待三更一到，君县城的战鼓就会敲响。袁叔，我们二更行动，要在君县城的烽火点燃之前杀县玉环一个措手不及。这场战争终于快结束了。 是啊殿下，等赶走了北齐蛮子咱们就回京，我都一年多没见苑晴和归和聚贤楼的折云高了。 好，等回了京让归西带你吃个够。 韩烨这时候突然提起那个剑术超绝又冷心冷情的青年，让苑叔罕见的老脸一红。 那人和我不对盘，还是殿下您请吧。 苑叔边嘟囔着边溜走了。待苑叔出了院子，韩烨脸上的笑意收起，朝身后沉声开口。 都安排妥当了。 殿下，那人是咱们潜在弩号身边的死士。他已向弩号回禀在云景山瞧见了您。殿下放心，他会挑个好时候让县玉焕也知道您在城中。殿下，何不让咱们的人把消息直接放给县玉焕？马上就要迎战了，咱们的时间不多，为何绕这么大个圈子？ 就是因为时间不多才要如此。县玉焕老谋深算，这个时候如果是他自己得到的消息，即便是真的他也不会信，更有甚者还会将孤在城中的消息压下来，以确保这场仗的胜利。可如果孤的行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出自德王一派的弩号之口，意义就会完全不同。孤的命可比叶城重要的多。 那弩号怎么会心甘情愿把这大功拱手让给仙玉焕？ 他自然是不会，他太小瞧仙玉焕了，能和太祖在战场上分庭抗礼的老将，岂是他能比拟？仙玉焕才是云锦城的统帅，掌控着云锦城的调兵大权，弩号的五万铁骑一样归他调度。孤这则消息从头到尾要告诉的只有一个仙玉焕，若不是孤以命相诱，怕也不能懂他心智分毫吧。 韩烨身后的侍卫怔住，还未来得及听清，韩烨已朝书房内走去。夜幕初上，弩号从帅府走出，府门外宴席上为他报信的武士正焦急等待，见他出来急忙迎上。 将军，元帅可将秦太子的先锋之位交于您了。 元帅把这重任交给了达赤将军，即使元帅吩咐，我也只能从命。 弩号朝四周望了一眼，刻意提高了声音，和他一同出府的将领听见此言，纷纷宽慰了几句，便相携散开。弩号朝那武士摆手，待两人上了马车，才压低声音问： 韩烨果真打算扎营在云景山？ 是将军，属下听到那太子吩咐身边的侍卫将中军大帐设在云景西山上。 韩烨倒是聪明得紧，知道我们十二万大军攻城，早早地为自己准备了退路。 将军的意思是？ 西山小径直通南地，他将营帐驻扎于此，还不是准备城破之前逃走？ 太子留在城中随时可以撤退，何必要从云景西山上走？ 武士眼底闪过一抹狡黠，状似无知。 邺城里守城的副将是晋安侯帝子元的人，韩帝两家可是隔着深仇，那副将会让太子早早离城才怪。我在王城时听说那大晋太子清高得很，像他这种极重名誉的皇家子弟，最是受不得天下人说他临阵脱逃的。把中军大营设在云锦山上，进退有路，他倒是好打算，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他肯定猜不到自己的行踪会被本将军发现。 嘿， 还是将军睿智，平日里让我注意城外动向，否则也不会有这种机缘。 是你中用，把本将军的话放在了心上，待活捉了大晋太子，本将军一定重重赏你。若能把韩烨活捉回王城，定会震动朝野，到时候得王得势，北秦军中哪里还有鲜于焕和连兰卿立足之地，必是我弩号的天下。 可是将军，咱们五万兵马的调动权也在鲜于元帅手里。 无妨，待到一更，你领着我的三千清兵出城直奔云锦山，对守城的人就说外出练兵便是。三千人马足够抓住一个大晋太子了。 是将军。 马车外，驾车的马夫模样憨厚，专心握着马鞭挥动着，对车里的一切恍若未闻。马车慢悠悠地晃进弩号的府邸，半刻后，毫不起眼的马夫从后门走出，引入人群，朝帅府而去。帅府书房，鲜于焕立在沙盘前，老成的眼底划过一抹讶异。 武臣，韩烨真的把中军大帐设在了云锦西山上？ 是，元帅。弩号把三千亲兵交给了贴身侍卫，依属下看，这消息应当属实。 从弩号府上走出的马夫吴真沉声回答，神色清明，哪里是刚才憨厚无知的模样。鲜于焕颔首，目光在沙盘上的云景山逡巡而过。 韩烨在云景山不假，但一定不是为了逃离邺城。 元帅的意思是， 韩烨当年随石元朗戍守军县城时就名声在外，这一年大小数十战，哪一战不是凶险万分？你可见过他临阵退缩过一次？弩号这个蠢货，当韩子安和帝升天交出了一个废物不成？以韩烨的手段，他若不是故意为之，弩号又怎么会恰巧知道他的行踪？恐怕这云景山的中军大帐本就是韩烨为了引弩号的兵力而设。 元帅是说云景山上有埋伏？ 男人惯用这些伎俩，他必是知道弩号是德王的人，和本帅一心，又贪功好胜，才会故意将消息放出来引他上钩。 元帅，弩号手下毕竟只有三千人，即便是韩烨将其拳脚，也影响不了咱们的大局。韩烨设此局何用？ 一个弩号乱不了大局，可若本帅手下的将领个个都将亲兵派往云景山，个个都只想捉住云景山上的大晋太子争功，那这场仗本帅还用不用打？你太小看韩烨对西北战局的重要性了。大晋太子韩烨的生死比我们对面的这座城池更重要。韩烨想以身为饵祸乱我三军，本帅就让他再也回不了邺城。来人， 元帅。 达赤，等会儿你率军随弩号的三千亲兵出城，切记不要被他们发现。 元帅，末将此去是 韩烨在云景山上，待弩号的三千亲兵被剿灭，双方松懈时你再出手。弩号想吞攻，本帅就让他鸡飞弹打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哼，达赤，你听着，清早本帅就会攻城，你带兵出城后，无论云锦和邺城之战谁胜谁败，你都不能下山。你的任务就是活捉韩烨，只要韩烨归于本帅之手，这场仗就是本帅赢了。本帅给你三万铁军，只要你带回一个大晋太子。 鲜于焕的声音在书房内久久回响，最终消逝在月色里。以三万铁军擒一人，云下数百年战争史上恐怕从未有过此等先例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 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